风中，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，永远的痛。昨夜的梦留给明天，明天你是我胸口。 见到你，刹那间明白了人生的境界。我愿用尽一生为你遮挡风雪，为你付出我的一切。这心情现在你还无法了解，有一天你终会明白，爱无边无界，就像在寂寞的旷野，你的深情，你的笑容，你的无邪，能够点亮这黑夜。无论是花开与花谢，这样的感觉，当我第一次见到你，刹那间明白了人生的境界。我愿用尽一生为你遮挡风雪，为你付出我的一切。这心情现在你还无法了解，有一天终会明白，爱无边无界，就像在寂寞的旷野，你的深情，你的笑容，你的无邪，能够点亮这黑夜。不论是花开与花谢，这份感情早已融入我的血液，我爱这样的感觉。变得冷如冰雪。

什么。 却放不下来，千山万水里。